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我们戏迷乐啊，在今年扩充了时间，节目时长是一个小时，这样一来呢，我们也有更充裕的时间为您展播相对完整的京剧段落。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由李少春和叶盛兰主演的京剧《状元谱》，也就是《打直上坟》。这出戏的主人公是叔侄二人，叔叔叫陈伯瑜，侄子叫陈大官。这个陈伯瑜啊，是个积德行善的好人。陈大官幼年失去父母，在朋友的挑唆之下和叔父分家另过。这个公子哥啊，不学好，在外面呢是花天酒地，一份家财全都败尽了。听说自己的叔父开仓放粮，前来领粮糊口。叔叔陈伯瑜一见自己的侄子落得这般光景，盛怒之下将陈大官痛责一顿，这就是所谓的打直。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打直这一场当中的一个小段落。当时李少春和叶盛兰二位都在中国京剧院工作，虽然老生和小生经常有合作的剧目，但是这出状元谱几乎没怎么动过。据说这是两位艺术大家在合作的时候唯一的一次演出这个戏，而且是临时的动议。这是1958年4月在天津演出的实况，由李少春饰演陈伯瑜，叶盛兰饰演陈大官，李金泉饰演陈夫人，李继增饰演陈志，司鼓王德元，操琴李铁三。您听前面李少春先生的嬉皮唱腔，您再听听叶盛兰先生扮演的陈大官在去见叔父之前内心忐忑的这一大段表演，您再听听叔侄见面之后两个人情绪的变化。我们通过录音再想象一下前辈的艺术家们在舞台上的神情动作，这就是听实况录音的魅力。好，请您欣赏京剧状元谱片段。 张公道也不知带领谁家的孩儿前来冒领粮米呀，乃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35岁就有许多的孩童，乃是他父当阴公积下来的。怎么？这是他祖上阴公积得来的吗？臣们中主先呐，

顺治啊，再不要提起，师母在外面昼夜也有将一份家事进行花语哦，只有的其他之中了。 到此则是， 闻得我叔父开仓放粮，特地前来领些粮米，也好糊口。 在此少的， 陈志， 有什么？ 你去通禀呐。 是啊， 我叔父若是喜在那里呀、啊，你呀、啊，把手一招， 哦， 我就来了。 若是脑在哪里呢？ 哎呀，若是脑在哪里呢？ 是啊， 有了。 哎， 你呀、啊，把手一丢，我啊就是一溜啊。 哦，我记下了。 有心暖嘛， 老师大相公到，哪个大相公？大官大相公，哦，大官儿来了，叫他进来。 哦，是是是是。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我不敢去，哎，我不敢去，哎，我不敢去，哎，我不敢去，哎，我不敢去， 我不敢去啊。 你怎么溜了啊？ 哎，我也曾对你讲过啊，你把手一丢，我就是一溜啊。 我的手刚刚举起，还未曾落下，你怎么就溜了啊？ 啊，你把手刚刚举起，还未曾落下呀？ 哎呀呀呀呀呀， 倒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啊！啊，这一次是来。我叔父是西在哪里呀、啊？ 西在哪里？ 臣子有大冤路是。 哎呀，不好啊！你看呐、啊，我正要进去啊，嗯，他倒哆嗦起来了。不要哆嗦，放大了胆，嗯，不要哆嗦啊！你不要害怕。有你大相公与你做主，放大了胆，才我大胆地进去。 陈大官， 你是陈明生， 陈明生， 为何落得这般的光芒？ 哎呀，姑娘，你们在外面不惜正道，为何飘走了呢？ 江啊，家人， 哦， 江来。 外面不许争闹，去火票的人呢？ 不聊下去，你快快点下来！ 哎呀，姑娘，你们在外面不许争闹，去火票的人当逍遥之徒也有，将几分驾驶进去花费，最落得七逃之处 在外面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将一份家财花尽，是落得这乞讨无聊。啊啊！在外面乞讨，来到魏叔的家中得什么？ 闻得叔父开堂放粮，特地前来领些粮米，也好糊口。 好啊！魏叔的开仓放粮，别人有粮，难道亲生的侄儿就不有粮了吗？ 有，多谢叔父， 你进前来。 哦，有啊， 进前来，进前来，家人， 哦。 进前来， 来 有你的粮啊！ 是， 不聊下去。 哦， 进前来， 来了，跟来。 二是陈大官， 陈 大官，陈明生， 陈明生， 好来呀！ 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在此拷打谁家的孩儿？ 谁家的孩儿叫我拷打？你自己去看呐、 啊。大相公，原来是陈大官。 好个陈大官！ 陈明生， 好个陈明生！ 大员外，你打他少量我府的孩儿是什么？ 啊，他少量我府，难道我还欺压他不成吗？ 不是我，你打他，我心疼。 杨培，像这样的孩儿，你与我养上几个，那时我打他，你在心疼。我看在男和母亲之分，定要掌嘴。 大官儿， 我不许你哭。 大相公， 我不许你嚎。我看你们哪个大胆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少春、叶盛兰主演的京剧《状元谱》片段。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明天晚上9点半，戏迷乐尚元继续陪您聊戏听戏。 说冰糖葫芦 偷着忙。